谋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星期五晚的熱血大球場，今天初八，相信有不少兄弟都跟大家首次見面，還是馬年來過，還有兩位新兄弟，稍後介紹大家，先跟大家拜個晚年，祝大家身體健康， 龍馬精神。 我們都觀眾層很多都有一些學生哥，祝大家都學業進步。剛才今天我們主持陣容除了有我輸波復出的紅魔仔之外， 不是獨士仔嗎？ 不是輸波都不用改名的，還有York、松哥，還有兩位新拍檔主持，我們主持新主持越來越很多靚仔。首先阿峰，大家星期二應該都有見過，還有阿 Keep 的，跟大家一起繼續論盡球壇。今天這麼齊人呢，其實喂，我啱啱講新年咧，頭先我有樣嘢想同大家一齊傾傾嘅。啱啱我就係開麥前就問下大家有冇踢下波咁咧，平時即係可能落去圍院啊或者其他球場踢下波啦。因為我尋日咧就行過圍院咧望一望，因為早排咪年宵嗰啲花市咪用咗啲球場嘅，圍院都六個場用曬噶嘛。跟住佢搞咧，我睇完啊，啱啱今日拆翻啦，咁啊即係可以踢波啦。但係我望一望個場咧，周圍個地爛曬喎， 正常 啊，即係。佢唔係嗰啲花咗嗰啲，直情係個地凹埋落去啊，起曬痕嗰啲。我見到我直情係，我真係會痛心啊！覺得，因為我自己就使用啦。但係平時我哋自己踢波玩嘅時候咧，都我自己就唔係話特別錫住啦，但係都唔會搞到咁啊！你而家俾啲唔係正當用過球場嘅人，反而整到個場破壞咗咧，我覺得係。即係搞即政府搞呢啲，譬如你租俾人哋用啊，佢啲咪而家咪話會買個攤嚟用嘅新年嘅時候，我覺得都要即係定個規矩，譬如你依家呢個攤一號攤咁樣都要定翻，你唔好整爛個場。如果唔係，下年就唔租俾你咁先得，係嘛？ 所以要賠款算啦。 唔係因為你而家譬如我哋以往見到你唔係賠款，嗱賠款呢個唔係問題啊。因為以往其實政府都會定期都會可能油過油或者鋪過個牆噶嘛。但係即係你牆，如果你話淨係中間爛咗個窿，咁佢冇理由執噶嘛，一定係等一排。咁其實對使用球場嘅人，尤其是我哋可能觀眾都知啦，好多球員好多。觀眾都話，除咗睇波啊，都會中意踢波噶嘛。其實我都好影響個真係本身用途落去嘅。尤其是你，我當圍院為例啦，其實可能一年都有三分之一時間係可能做，可能做其他花卉展覽啊，其他工展會等等噶嘛。所以我覺得都要愛惜翻個場先 OK 嘅。咁啊，即係純粹少少分享啦。我覺得即係有，我見到有啲，我見到我 share 出嚟俾啲朋友咧，佢哋話一齊影幅相嘅，影多十幾張相，影到爛地咧，鋪上去網度一齊啊投訴下佢咁先得喎。 投訴佢，你都知道政府不嬲都唔做嘢噶啦。 佢會做，但係佢會等好耐咯。 政府嗱，政府你唔即 係 你唔係你講咗佢，可能講咗都未必做，但係你唔講咧，一定唔會做啊嘛。即係我覺得點都要有啲嘢，唔係話就咁睇完就算數，都要講出嚟，起碼發泄咗自己。 冇機會啫， 係啊，因為我起碼我哋而家即係有機會可以俾大家見得到，大家公民啊，公民責任都要去一齊宣揚一下，大家行過圍院咧都去影幅相啊嘛，寄去 投訴下， 寄去康文署啊乜都好，我覺得係要即係反映一下意見。 寄去電視台好啲，電視台如果即係新聞會講下咧，我諗政府做得快啲嘅，係 寄 去蘋果。 唔係因為你平即係你可能話年宵市場食嘢嗰啲啊，燒賣有啲豉油質，我覺得 O K 嘅，但係你整爛個地咧，真係冇得救嘅時要。整個場執過曬噶啦，係啦，嗱咁啊，少少分享喺度啦，因為過年都大家食好多年糕之餘，都要留意一下身邊嘅嘢啦。咁啊，其實今日禮拜五啦，就同大家講一講有啲譬如週中嘅比賽啊，或者一啲咩特別嘅 topic 啦。因為我哋禮拜五都係彈性比較大，自由度都比較高啦，大家可以有啲咩 topic 想講嘅就攞出嚟講一講啦。咁啊，先講週中嘅大賽啦，就呢個國王杯走唔甩啦，因為。馬德里體育會對皇家馬德里嘛，呢場都算係馬德里打比，咁啊，但係個賽果都幾令人意外啦，皇馬贏3-0，大家覺得有咩看點咧？呢場波其實 打交只是打交咯，但 是因為我 迪亞高哥斯達和比比互相你打我打你你我哄你， 所以我在出標題的時候我想這個國王杯是不是叫做爛仔戰呢，即大家看到很多、就算可能沒有看場播直播的、觀眾都可以看精華，都會看到很多打鬥場面在那裡你掹我我掹你、啊、又在那裡退馬，這張照片就看到、皇馬的球員慶祝很開心，但是有很多背後的東西是真的很爛仔的，又、哥斯達又撩下皇馬的球員，又爭特爭博球時撞人家攞、牌 啦，比魯啊陰濕腿啊踩啊迪亞哥斯達、 我們剛才的咪後就在說艾比魯啊，即你說他好球嗎，又不是很好球啦，是要做這些東西的在皇馬就是要做這些辣 仔 東 西， 因為收了我打的我覺得是專門搞興迪亞高哥斯達的，迪亞高哥斯達昨天那天就沒有表現零射門， 我看到他還有一下他跟迪瑪利亞撞在一起之後他還再即抽水抽一抽水，我覺得即、迪亞高哥斯達當然其實今季就表現大躍進的踢得很好，但是我覺得他真的人品方面呢都是差一點，即好像起碼燥底或者格是差少少嘅，如果你要做一個巨星咧，真係要收收嘅。咁尤其是佢近排近幾日，我見到喺 Facebook 都有傳一啲相睇出嚟，話佢而家做咗 Adidas 嘅代言人啊嘛，即係著出嚟要霸氣啲，做個代表你都要收一收球場入面嘅表現啦，唔單止球場外啦。 不過佢出名係小動作多嘅， 巴西人唔係咁噶啦，但係。 到時國家隊對阿比亞啦，佢而家係 西班牙㗎啦，阿比亞啦，咁點咧？到時 即係報自己啫。 不過唔係嘅，其實如果你每一次有咁嘅打比戰咧，其實、任何國家、任何地方有一定有咁嘅情況出現。因為講真句，因為呢個係一個市，一隊波有兩、一隊波，一個城市有兩隊波，好賣牙都好緊要。即係等於倫敦打比大戰啊，你哋講即係會咁講噶。愛斯賓奴同巴塞隆拿都係咁樣噶，即係會有一定要、打比大戰。最經典咧，西班牙一定有西維爾嘅打比大戰啦，貝迪斯啦，即係唔係話踢波定係斯文嘅，因為始終啦場內氣氛係會影響到你哋，你嘅情緒一定會影響到。就係最緊要睇下嗰個球員嗰個質素，嗰個情緒係咪控制得好好先，呢個係好緊要。 即係我覺得有時候我哋自己睇波咧，都好希望食下花生，睇下啲撞下場面。即係好似我記得過幾年早幾年啦，阿仙奴打車路士個聯賽杯嘅決賽啊嘛，咪趕好多人走嘅，咩迪亞艾迪巴約啊嗰啲咪趕走嘅。嗰場其實即係我覺得有啲倫敦打比戰嘅感覺，或者係真係譬如以往曼聯對阿仙奴嗰種上曬頭嗰啲咧，你係要有嗰個感覺，一定要有啲咁嘅場面，即係唔好話我哋食花生喺度睇戲啦，但係起碼我哋感覺到個球員嗰個激情喺度，係我覺得呢樣一定要嘅，即係你見我記得好以前啊。阿舒米高由曼聯轉咗去曼城之後咧，嗰時有一次話入場前啊嘛，跟住阿舒米高諗住同阿加利仔握個手，即係打招呼啦，老朋友嚟噶嘛，以前都係舊隊友。佢成日揾阿加利仔，阿加利仔係唔應佢嘅，另眉一面嘅，因為佢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係加利仔令人尊重嘅地方，就係佢真係入球場之前，不論喺更衣室嗰度行出嚟，佢已經係。我就是要試曼城為對手，我一定要贏你的，所以你到過來握手笑騎騎我都是黑面對你的，那種就是即你完場之後吹雞就另一回事，但是起碼球場上面一定是要分得很清楚敵我那樣東西，即我覺得這是投入的，是令到我覺得是不單止球員自己對於球迷都是很感動到人的。那說回一場球先，贏3-0，大家看到啦，其實有兩個波咧係省中人入嘅啫，我覺得都幾負碌成分嘅。 入得唔正常添啦， 即係比個入波同埋迪馬利亞個波啦，係省中人，即係禁區外省中馬體會嘅球員先反改變翻去入咗啦。我就覺得，因為我睇其實呢場波好多話入肉嘅攻勢咧，都係禁區外射埋去搏一搏，可能龍門有少少擋唔到咁樣嘅。反而你話第三球阿迪斯洛迪古斯嘅球就真係靚嘅。 第二球 啊，第二即係佢入嗰球，唔係負碌嗰球啦，我覺得咁樣啦，即係變相。就我覺得有少少負碌成分啦，因為其實本身預計不會咁大的差別嗰個比數啦，因為而家淨係首回合啫嘛，仲有第二回合噶嘛， 仲要掉下嗰個真係冇出喎， 係因為佢係 又點寫綠色黃牌， 係咯，即係變相。即我覺得而家咁樣嘅話，馬體會可能就嚟緊真係專心聯賽多啲啦，歐聯就都係打打，因為佢仲歐聯依家16強有份㗎嘛，都仲係咁樣啦。咁我哋呢度就係咁上下啦，咁啊，係啦，咁啊可以講嗱第二話題，我覺得都幾有趣，可以去埋俾埋睇大家睇一睇第二幅相啦。咁啊呢個叫做聯賽杯嘅魔咒，就話逢新嗰一年奪冠嘅球隊咧，居然喺下一年都會係被炒或者離任啦，可以。 大家兄弟 嚟飲啊！咁我講一講啦，咁由2007年開始啦，就車路士攞聯賽杯冠軍啦，跟住第二年就摩連奴被人炒咗，和平解約啦，跟住之後就熱刺啦，就呢、這個桑迪拉莫斯啦，咁又係帶領熱刺攞到聯賽杯，跟住第二年就大洗血啦，即係大。跟今年似差不多，我覺得又升了貝碧啊、強保定啊嗰啲，但入咗迪科爾啊、羅比堅尼嗰啲，跟住又係夾唔到啲人啦，咁又俾人炒咗。跟住就之後到上去就到2011年啦，我愛隊嘅痛啦，就輸俾白明漢啦。 我好記得馬田斯係咪嗰陣時入波？ 係啊，九十分鐘 哥斯尼， 哥斯尼 咯， 哥斯尼送禮啊嘛。 跟住第二年就麥利樹俾人炒咗啦。 喂，其實麥利樹嗰年咧係因為白靈漢降班，而佢選擇轉會就係走去維拉 跳船啦。 即係我想講咧，跳船還跳船，千祈唔好跳同事船。即係咧，佢去到維拉之後咧，佢都係命不改，都係慘死嘅啦。跟住都係 跳得好著跡嘅，即係辭完冇耐就即刻再翻第二份工嘅就。 唔係最緊要都話跳船唔緊要，你跳去隔至一個市隔離隊波嘅話，真係乜都～都唔使講， 所以你叫咁你船，所以維拉都教一季啫嘛。因為維拉嘅球迷根本都唔中意， 唔止死定嘛，一季都冇啦，已經送咗佢走嘅啦。 好啦，咁我繼續講啦。到完 2012年嘅， 就利物浦啦，到隔離船攞完之後，第二年又俾人炒咗。好啦，跟住2013年嘅史文斯啦，亦都係我哋。今日嘅 主角可以話 主角啦，呢個米高羅特納啦。 我記得佢2013年嗰陣時係贏聯賽杯冠軍，係贏巴拉福特啦，一支英甲嘅球隊，真係大炒嘅，完全係冇得踢噶。我記得當其時阿尼敦大亞仲同阿迪古斯文喺度爭，話要爭帽子戲法噶嘛，邊個帶個波翻屋企咧喺度爭嘅，即係直情係打到咁懸殊噶啦。嗰陣時就 好啦，咁講咗咁多隊啦，共有一隊冇講。咁嗰啲唔好講。 我嘅愛隊曼聯啦，其實費格遜帶領下嘅曼聯咧，喺2006年啦、2008同埋2009，唔係2006年、2009同埋2010年咧，攞三屆冠軍，但係費格遜都係依然喺度嘅。咁當然而家就已經退咗休啦，即係叫做呢個聯賽杯嘅魔咒係唯一費格遜條命咁硬，可以頂得住嘅啫。 有翻咁上下功力啦，咁多年咁頂得住嘅。 咁摩連奴又唔想 點會 hack？ 點會咁炒佢？邊個咁炒佢？曼聯炒完佢咪仲大鑊？ 你睇下而家你嗰隊曼聯啦。 你话唔好讲呢啲啊！ 唔系我发觉好惨，我成日都俾人抽水嘅，要往阿伟哥开翻。 唔紧要，我最尾会开翻你，阵间你放心。 系呢啲咪后嘢，你慢慢搞啊！ 咁完场前我声死咗 嘅， 你。 咁我哋讲埋今日嘅主角点解罗特纳咧？其实 好啦，去下登张相先啦。 系罗特纳靓仔相啦，因为即系上届佢嚟到之后，嚟到史云斯咧，即系接任咗阿罗渣士之后，其实系对波系 keep 翻嗰个地面进攻嘅踢法啦，亦都踢得系好睇之余咧，有成绩交嘅。 佢上季季初更加系连续大炒几对波咧，上咗榜首嘅史云斯。 即系变相佢今季仲因为联赛杯冠军啦，其实攞咗个欧霸嘅，就话可以踢到欧霸啦。咁啊，但系今季嘅表现咧，就有啲觉得令人强差人意啦，就即系。比本大大家期望咧就差咗好遠喎，反而係覺得。 咁第一可能係歐霸杯嘅賽事影響咗史林斯成班球員嘅， 這個我同意嘅 進程啦，同埋佢大家以往咧史林斯俾大家印象咧，可能都係後防好，同埋主場夠硬。即系佢主要攞分都主场攞分，但系今年主场即系睇翻数据，就暂时史云斯踢咗12场主场啦，赢3场和4场输5场，其实佢主场嘅优势已经冇咗啦，主场王已经冇咗啦。 同大家讲一讲啦，其实而家史云斯喺今季喺英超排紧第12位啦，24分啦，咁同即系同可能到第9位嘅修咸顿咧差咗成11分噶啦，咁其实佢都系只系嚟。榜尾嘅富含咧差5分嘅啫，咁當然之前同大家講過英超今季大亂鬥啦，其實即係你話差5分係咪好多咧？唔多，但係起碼咁多隊爭落嚟咧，都仲要睇話嚟緊14場比賽踢成點啦。咁但係即係你話以整季而家24輪嚟講咧，贏得6場波，和6場，輸12場嚟講咧，我覺得係差少少嘅，即係入得29球波咧。咁當然入球比較低就會大家留意到啦，因為上季踢得好火紅火熱嘅米祖亦都傷咗啦，咁今季嚟到就靠邦尼。嚟即食糊啦，咁但系我觉得佢嘅表现咧，比起佢喺荷甲嘅时候就差咗一大截噶啦，都已经咁。但系慢慢，我觉得上紧轨道，即系慢慢开始夹到队波，系上紧力嘅。 咁难怪嘅，咁荷甲啲球员嚟到都要有一番，有一段时间。 荷甲好多水货嘅，即系 要留意啦。荷甲好多前锋入几多波都嚟到英超都系死火噶。 以前咩古治啊，去利物浦之前又话入成40几球咁样噶嘛。 但系古治嗰个位置上系因为位置上转动。 但古治好球员嚟嘅，我中意佢咁。 好似轉型 跑動 係咯，去到嗰陣係。 咁啊，嗱，咁講一講，即係大家會覺得有我見到即係好多外國網站或者本地一爆咗話盧特納被炒嘅時候咧，好多人都會覺得哇，點解會炒佢㗎？即係因為其實你話而家小雲斯係咪踢得好差咧？其實又唔係話好差，叫中游啦，十二位咁。但係啲人會覺得哇，點解要炒佢咧？你而家炒佢，即係作為一個好領隊，又幫球隊攞到聯賽杯冠軍喎，咁樣其實大家覺得應唔應該炒咧？ 我覺得唔應該嘅，其實。而家都去到球季 中段啦，都發力嘅時候。如果無然換咗領隊咧，咁啊過咗轉會窗啦，咁其實對波係士氣係更加進一步打擊嘅。因為加上係點解咧？嗱，換咗而家換咗呢個領隊叫蒙克嘛，咁就係小雲斯球員兼領隊嚟嘅。佢啱啱爆出仲係上個禮拜仲同球隊個節高咧訓練嘅時候打交嘅。咁即係話蒙克其實喺球隊入邊。未必是過服他的，仲要做埋領隊，我覺得其實對於球隊已經是不團結了。再加上嗱， 會唔會下個布瓦斯？ 再加上就係史雲斯陣中咧，好多都是西班牙球員，係盧特納一手在西班牙揾翻嚟嘅咁解。咁 呢班數咯，我自己幾中意普魯數。 呢班 數路， 呢班親兵咧，而家喺史雲斯嘅地位又點算咧？冇咗佢哋，冇咗盧特納喺度啦。咁佢哋究竟蒙克用佢哋好啊，定係唔用佢哋好咧？咁其實我覺得俾我係史雲斯嘅主席咧，都好醜醜教埋今屆先算咯。 嚇、咁我都好同意啊。咁其實史雲斯由前季開始，由呢個羅渣士帶起，就開始帶動呢個控球地面控球呢個踢法啦。直到今季盧特納引入一班西班牙兵，就令到呢、這個打法更加立體。咁而家你話而家過埋個轉會市場。都冇乜點入貨，到而家話而家炒話炒就炒，咁佢哋原本成班球員踢開佢嗰班波，咁嗰個打法可唔可以再繼續保持落去咧？呢個都好大嘅疑問。 嗱，因為 其實一落到保持唔到落去，因為小人士班人係輪住嚟傷，盧特納咧係 keep 住死要拆翻地面組織咧。而家班今季盧特買翻嚟嗰扎咧。平價貨多啦，即係平嘢真係冇好嘅。你大家睇得出啲質素比米祖帕普魯嗰啲係爭好遠。但係羅特堅持用嗰陣式踢咧，對波係踢到死氣沉沉，而且係做唔到任何攻勢嘅。所以我覺得又唔係話。我覺得是時候要變下嘅，即係我哋覺得要變下。 嗱，阿 Keep， 我自己有少少唔係話特別認同嘅，因為我覺得你話踢法係咪死氣沉沉咧？我覺得唔係喎，我覺得其實佢哋喺踢法組織上或者猜波，其實我覺得順嘅喎，只不過係你話比起之前，可能因為我自己季初都有話批評過話，當邦尼嚟到嘅時候咧，其實米祖係吞後住一格嘅嘛，打翻一個攻中嘅位置啦。我覺得佢配合成隊波咧。是有少少錯亂，令到即係米祖又踢得不好，邦尼又未夾到隊波，咁自然進攻嗰方面是不好的，咁但係個中場同埋後防其實係穩陣噶嘛，即係佢就算加入咗西班牙兵，但係我覺得差落去都是順的，咁但係之後米祖傷埋啦，冇咗一個人啦，邦尼咧其實慢慢上緊力，我覺得是開始好翻少少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踢法上面，我覺得我自己就覺得 OK 嘅。咁反而我睇咗一篇報道就話，其實炒盧特納咧就唔係話今時今日因為踢得差而炒，而係話有啲秘聞講出嚟就話，原來盧特納佢自己性格啲缺陷啦，可能同球員或者同個高層上面有啲咩嘅即係唔啱雅啦，亦令到最後要分手收場嘅。咁因為大家記得，我記得當其時夏天咧，其實盧特納即係帶領小雲斯攞過一個聯賽杯冠軍啦。咁啊，當其時即係。踢得好好，亦都是威爾斯球隊第一支攞到聯賽杯冠軍的球隊啦。亦同埋加上係當其時話第100週年嘅嘛，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城市啦。對於史雲斯嚟講，我記得當其時話米高盧特納咧，其實係有其他譬如皇馬啦，全國亦都有好多勁嘅球隊啦，話全國要佢嘅，咁佢就話要留低幫史雲斯繼續爭標或者打好啲成績啦。佢係有要求過話要多啲嘅轉會費啦，咁但係結果得出嚟，頭先阿 Keith 講過啦，即係買一啲平價球員多啦，最貴都係幫嚟好似千幾萬咁樣啦，都叫做破咗球隊紀錄噶啦。咁其實個錢就唔係特別多啦。咁當然呢度已經有少少不和啦。咁另外就話，原來米高盧特納佢自己本身咧，即係佢自己大家知道啦，佢喺球員時代其實都係踢得好好啦，又踢過皇馬啊、巴塞啊、 祖雲達斯 嗰啲豪門嘅啦。咁啲天才球員咧，其實都以前都會成日好容易同人哋有啲情緒上嘅即係爭執啊嗰啲。佢話以前就2011年咧教緊嘅時候就向馬特卡就試過請辭啦。咁今次咧，其實有啲我覺得如果呢樣嘢屬實嘅話啦。 都幾抵 抵炒嘅。佢當年佢教馬略卡都係同主席嘈㗎， 係啦， 因為佢係喺馬略卡咧，又係主席唔俾錢佢買人，佢就用翻青年軍打，即係用翻青春班去打。但係個主席就投訴佢，喂成績咁差，咁佢一怒之下就你又唔俾錢我，又要我用青春班打，啲成績係咁噶啦，即係其實又唔係差，唔係差得去邊嘅，都係十一二位嘅，冇記錯。 因為你話問我自己對於小雲斯嚟講，其實大家明白啦，佢啊你話想爭上歐聯席位咧，冇可能噶啦，基本上而家尤其是英超咁多隊嘅強隊嚟講啦，咁爭到中游。間唔時爭喺啲聯賽杯啊、足總杯啊，啱啱又摳咗曼聯出局啦。之前咁啊，聯賽杯而家嗱諗緊住歐霸杯嗰度嘢啦。我覺得佢踢得 OK 嘅，咁咪慢慢嚟。咁如果你話雖然佢歐霸杯影響到佢喺聯賽嘅成績，咁但係只要唔降班嘅話，都可接受啊 ，OK 啊。因為嗱我自己咁講啦，可能第六七位至到十四五位其實差別不大啫，係個獎金可能唔同啲啦。咁但係。其實都叫做 OK 啦，喺英超嚟講，咁但係有樣嘢嗱，呢、這個講出嚟咧，就真係我覺得幾，如果係咁咧，幾低炒啦。高層就話，斯文斯嗰邊咧就話，今次炒佢咧係為咗球會嘅利益着想，因為佢就覺得連陣中嘅西班牙幫，頭先講到西班牙嗰班人啦，嗰啲球員都唔滿意佢個執教態度嘅，覺得佢操練欠積極嘅。點解咁講呢？因為之前上場咧對住韋斯咸咪輸咗波嘅，跟住之後咧阿米古盧特納輸咗波，咁大家可能都士氣麻麻地啊，佢居然去咗巴黎度玩。玩了兩天就叫球員放假，不用練波，大家去輕鬆一下，其實也有些奇奇怪怪，因為輸波很多時候都應該會更加積極的衝分踢好一點。我記得夏天啦，但應該炒咗嘅新特蘭領隊啊，迪馬提奧咧，當啊唔係係咪迪馬提奧？唔係，我成日記錯啲咩？迪肯尼奧，迪肯尼奧。咁佢當其時就話要啲球員喺暑假都唔準話唞太耐嘅，仲要 keep 住嗰個磅唔準重，每一重一磅定兩磅咧，罰你錢嘅，罰你錢，罰錢同埋要加粗。咁我覺得呢樣嘢起碼當其時我欣賞呢個領隊嘅。咁而家盧特納咁樣嘅話，我覺得即係你話係咪一個？可能俾球員放鬆一下都係好，但我自己覺得喺呢啲關頭就應該反而加粗仲好啲咯。 所以可能主席覺得佢氣交咯，所以咪兜咗佢咯，要可能係咪啊？ 係啊，因為即係如果一個領隊係可能個心紅咗，個自大到一個地步係大過球會，或者係佢要更加多嘅權力嘅時候，有時候就要分手噶啦，可能。 我就會覺得其實他應該會低潮。其實今年我撇除他那個傷兵陣容問題，其實今年他說你說他表現是不是真的很好，我又覺得不是。因為講真的，他今年的即是這幾年的陣式的打法其實已經被其他隊可以洞悉了。問題是他從來在史雲斯不會有 Plan B 這一類行動，同埋 都係 keep 住猜波多咯，但係未必攻得入咯。我覺得 堅持地面進攻， 即係有時候堅持係好嘅，但係你睇到水晶宮何洛維堅持嘅結果係點樣，都係俾人炒。 唔係 你冇理由，即係你都明知自己有啲缺點嘅時候，但係點解你仲要去咁樣做落去咧？係咪有咁嘅必要咧？其實應該係咪？其實應該要諗下，其實 plan 一隊，因為正常一隊。有質素的波是不是應該只是不只有第二組和第三組的比賽，好了，就算到你當有傷兵傷了的時候都是可以因應不同的改變的打法， 或者落後緊都轉踢高挑大棍， 但是問題是今年就是覺得是盧特納在那個紀律上是不是很有問題呢？其實是不是過度縱容了一些西班牙球員呢？還有呢，有時候有一些西班牙球員未適合到英超的打法的時候，以一班舊的主將而冇得出場的時候，咁係咪呢一個問題又要再出現？即係會應該要諗下呢個問題。即係你諗下李昂貝頓啦、迪古士文啦、羅迪治啊，呢一班咧係上年打得好出色嘅球員啦。咁你係咪應該要諗下？係咪應該要以老大新要咁樣喺度接班落去咧？但係呢一樣嘢，盧特納係 over 咗，係過咗去嗰班。就是、你而家諗下，舒維一嚟咗就即刻打正選。即是在一個位置上 一嚟已經是必然正選的， 但問題是舒維那個踢法其實他已經跟利物浦踢的地面球是不是很相似，但現在你默默然買他回來的時候，即道理一樣，就是他現在就是一隊不適合的史雲斯踢， 他有點像現在謝拉特早排在利物浦的時候有一點格格不入的感覺，因為他都是被譽為新謝拉特的嘛，早期的時候 重炮又好啊， 但舒以為我覺得是好球員來的， 不是他是好球員，但是 不過未必個風格未必 合適，只是問題這一種踢法是不是真的適合到舒維呢？定係即係你要諗下，如果你真係要咁樣砌到凸凸陷嘅話咧，你係咪應該要再細緻啲，要諗 你那個位置的球員需要去改變，即是要執回好一些位置。但問題如果他當他這個位置執了，但問題個別球員一傷，好像米祖傷了，因為你米祖一向都是擺正前鋒這個位置嘛。好了，突然間你一下子對邦尼上去，邦尼根本就是未可以適合到這個位置，就算同埋比如艾華路艾華斯基斯上埋嚟，佢都係位置同，就算佢同邦尼打個雙箭頭都好啦，佢兩個都係冇火花，因為你從來未試過，因為你從來未試過打雙箭頭呢一類動作嘅，所以你要諗下，其實呢一個係缺乏咗一個轉變啦，呢個都係任何一個球隊即係必然嘅 嘢。因為我睇邦尼其實佢自己踢波咧。即其實跟隊友的配合真的很少的，很多球都是推，就算球未推順他都照去的，因為他的賣點就是大力嘛，經常都硬扳這球，當然有時候挺漂亮的球，但是跟隊友配合真的少的。剛才阿松剛剛說過即舒爾飛的位置，我覺得即當然其實他有質素，但是他擺在那裡其實影響了上季踢得好的迪古斯文。迪古斯文其實本身是一個中場派比較多的，其實今季有少少的位置受到壓抑，出場也都少了，所以我覺得即你說得對，有時是要改變，或者這套不行是不是要執一執呢？ 還有一個後防方面太過重用捷高和威廉斯，因為你大家你看得到其實當他兩個一傷的時候其實都幾瀨氣下，還有現在在威廉斯還是未最 fit 的時候，你還要擺一個成日輕出的後衛，咁你都諗下，你都幾頭 高係幾魯莽嘅，真 係。因為你諗下， 腳法有嘅， 即係諗下佢當其時喺二甲踢得唔到，仲要翻翻去西甲都踢得唔好。即係你要諗下，如果唔係我諗緊，如果唔係因為你平，你點會嚟到斯文斯先？ 其實路特達都奇怪，佢堅持用捷高同埋威廉士啊嘛，反而其實點解唔用翻蒙克咧？呢個老將， 即係可以咁講， 其實佢都即係。到了啲關鍵時刻，其實想轉 嘅。我理解你意思，即係佢係可以用佢，但問題佢唯一嘅解釋就係佢唔符合領隊嗰個要求，因為蒙克其實係一個典型嘅英式中堅，即係如果你叫即係有人叫我係踢中堅或者踢閘，你叫我打個右勢波，你殺咗我把啦。即係你呢啲係改， 因為龍門嗰啲和武咧開波佢都會開個短嘅，俾乜中堅慢慢猜上去吸多兩腳咁啊，捷高都係嗰啲中意猜兩腳先噶，蒙克可能會出事都唔定。 即係如果你真係俾蒙克咁樣搞咧，你真係會。跟自殺冇分別，你反而真的叫他打啲硬正波咧，你就一定會做到。但係問題而家斯文斯就係冇咗呢一盤硬正波，即係你話後防即係仲有蒙克同威廉士可以頂到，之前中場都有個貝頓可以去頂嘅。但問題而家你揀拿斯啦，甚至係普素魯啦，甚至而家是舒維啦，都唔係話好硬正嘅中場，所以呢一個中場防守個第一點咧已經係冇咗噶啦。所以你話所謂一硬正啲，點解你話今年點解啲中游波會贏啊？有時啲硬淨啲嘅下游波都會贏咧。其實因為佢哋咁硬淨，你要諗下睇下而家水晶宮啦，可以都好硬淨嘅。同埋你睇下韋斯咸都係好硬淨一隊波，佢哋都可以冚得贏佢。你諗下啦，連卡迪夫城嗰啲咁硬淨 都隔一啲嘢。 我而家覺得史雲斯嘅情況就好似啱熱刺咁樣咯，即係保亞斯咧。一意孤行一次過換咗好多人，史雲斯都係啦，換咗好多西班牙人入嚟，咁仲有兩個盧特納同保亞斯都俾人炒咗啦。咁我真係寄望蒙克好似可以舒緩咁樣咯。 我有時候換領隊，即係你話換得好唔好咧，要時間證明嘅，因為可能熱刺而家就換咗領隊啦，舒緩嚟咗，都叫做暫時都 OK 嘅。咁但係。遲啲會唔會繼續好呢？其實唔知噶嘛。咁而家盧特納有時候你話一隊球隊踢個踢法已經慢慢定咗啦，少咗個進步咧，我覺得好似可能上季嘅蘇咸頓啦，或者今季卡迪夫城啦，換走咗領隊用咗蘇斯亞查咁樣啦，都係球隊求一個進步之餘，當然可能盧特納同高層亦都有啲拗撬嘅。咁而家求一個改變啦。咁但係個危機就係頭先大家所講就話半季而家大半季啦，先嚟換嘅時候。可能有啲危機，同埋踢法仲轉唔轉咧？ 唔緊要啦，反正仲有富咸同佢一齊玩，係咪先？ 其實最 仲有卡迪夫城啦，都唔使驚啦，係咪先？ 但我自己我就睇好，我覺得史文斯都唔會降班嘅，即係未去到咁嘅。佢有始終對波有質素喺度。 西布朗換咗真係完全冇起色嘅。 唔係佢係最擔心佢就係過咗轉會市場先換啊嘛。想買人都買不到啫。 有觀眾話：盧特納同阿莫耶斯互換位置咪啱啱好咯。 曼聯有夠啦，曼聯有夠啦。 玩呢啲啊？ 莫耶斯唔識踢， 唉死啊！陣間又會俾人炸爆我哋。唉，一定有個時間爆我哋。 咁我小雲斯就講到呢度先啦，因為始終之後可能過埋呢半季之後。 會有個新的領隊嚟咧，或者盧特立嚟緊又會教邊隊咧？咁啊， 翻場咧已經 係作客卡迪夫城啊，今晚 係啦，哇！咁或者係啦，咁或者小雲斯講到呢度先啦。咁可以喂下一個，不如同大家講一講多蒙特啦。呢、這個多蒙特呢個題目其實即係過年前都同大家講一講噶啦。當其時就揭冬緊啦，咁而家就。可以跟大家講一講啦，多蒙特。其實大家因為其實今季多蒙特叫做聯賽上面有少少甩碌啦，咁歐聯就都叫做 OK 嘅，我覺得喺死亡之組入面都叫做逢低咗阿仙奴，攞咗個首名出線，咁啊16強咧入到。咁但係嚟緊啦，其實應該點樣做呢？因為佢哋可能喺德甲方面其實已經前面同拜仁啊甩得好緊要噶啦。咁當然其實啱啱禮拜六啦，贏咗布雷斯克就。叫做升翻上第三位啦，咁但係其實今季嘅目標應該點樣定呢？你話比起早兩季可能香川真司啊、國師仲喺度嘅時候，雙冠王嘅，但係而家應該目標應該點樣定呢？ 首先講下佢哋個問題係佢哋嘅。 系啦，其實你哋覺得係咩問題令到佢 多蒙特今屆太唔好彩啦？首先， 你有冇試過成條口防線全部傷曬？ 係啊，嚇！仲要蘇布迪長跑喎。 唔係，即係你諗下，由比斯石啦開波前開季前已經都話已經重傷噶啦，跟住就曉姆斯同阿蘇布迪啦，都分別都已經 蘇布迪已經收啲， 世界盃都踢唔到啊！ 係啦，跟住你諗下連，跟住你連， 係啊係啊，我嗰次好似俾人唔知邊個逼咗我添， 又俾人逼嘅你又， 跟住成日都有人陰我㗎， 跟住孫武沙都傷埋，即係基本上成條後防線都傷曬㗎啦，都已經。 要知文奴爾費特力治，你就知呢隊波係幾九條 長 啦，已經 係啊，即係冇乜中堅嘅已經。 咁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就是利雲道夫斯基提早話走啦，一早講咗話我去拜仁啦，下季其實 但近嗰幾場利雲道夫斯基表現都 OK 嘅。 唔係咁，其實應該 佢係一個佢係個數據王嚟嘅，即係佢刷數據係好叻。 係啊， 但係我想講佢係 係啊，佢真係數據王嚟噶。我睇過原來佢話係利雲道夫斯基係今季德甲嚟講目前咧射門最多嘅球員。咁啊，當然佢入球率唔係特別高啦，64.7%，比起上季70%+咧，其實低咗嘅。咁但係我覺得佢貢獻都喺度啊 ，OK。 其實佢交到功課嘅 ，fans 嚟講係會幾憎佢嘅。 但係對於 敗家仔嚟㗎 就走咗拜仁啊嘛。 佢入到波係 OK 嘅，不過對於球隊士氣嚟講係有好大嘅打擊啦。頭先你話四條防線，四個球員傷曬，都仲未計中場跟道簡幾時出呢，跟住紐尼沙軒、基爾同埋史雲賓達係輪流傷嘅三個， 巴西高斯基又 從來都未齊過腳嘅成隊波。 係啦，咁啊， 萊斯都傷過一排啦，萊斯。 所以其實多蒙特今屆而家仲係第三，已經好彩啊！所以其實我覺得佢哋，我自己主張啦，喺聯賽 keep 翻個位置咯，最好攞到第二就唔使下屆歐聯要打外圍賽。咁歐聯嗰度咧就盡力啦，因為我覺得以佢哋嘅班底真係。做唔到兩面作戰㗎啦， 係啊，其實過去幾屆嚟講都係話到俾大家聽，板凳深度唔夠，你要兼顧聯賽同埋杯賽其實係唔得嘅。以多蒙特嚟講，佢又唔可以話無啦啦谷多幾千萬一億嚟買人啊嘛，即係只能買一個又換翻一個翻嚟，咁其實 攞咗兩屆 唔夠人嘅， 已經個心唔再安於個聯賽冠軍嘅。其實佢近上年已經睇得出係擺落 拼盡歐聯啦，直情。 但係上屆冇辦法啦，力戰而敗嘅，就冇得講。不過但係今年都。看得出都仲係 望一望歐聯 嘅，想攞個冠，即係都想同拜仁爭下，但係真係冇辦法。 因為上屆其實佢係喺聯賽反而流力，就打歐聯咧，同拜仁個差距好大噶嘛，積分嗰度。 佢逢真打歐聯之前嗰場嗰個聯賽咧，你見到個陣容啊，你就知道嗰啲咩萊斯嗰啲咧收埋喺後備嘅啫，或者出嚟踢一陣又收起 咁樣咯。 其實你再睇翻再前一屆佢攞冠軍嗰屆咧，佢喺歐聯提可以好早出咗局㗎，所以先點解佢咁有精力可以？最後打出嗰段十幾廿場不敗嗰段成績出嚟， 好明顯佢個重心轉移咗。呢兩年其實已經係， 同埋佢前場人員變化都多。 國斯離隊 最大問題係國斯離隊啦，因為國斯由多蒙特青訓打到依家，基本上成隊波由兩三季開始就已經以佢為一個進攻核心，而家無啦走咗去拜仁嘅話，咁其實成隊多蒙特嘅前場嗰個。個打法都會有啲， 咪希達恩又傷咗咧。 你問我，我記得2011-2012季嘅時候咧，其實國師喺下半季基本上係冇踢噶嘛，傷曬噶嘛。其實當其時多蒙特踢都踢得 OK 嘅，即係你話國師係咪唔喺度？令到隊波踢得唔好咧，我覺得未必係重要嘅因素嘅，反而即係我覺得有時候佢反而買翻入嚟嗰幾個咧，頂佢嘅人咧。 你話係咪真係交到貨呢？譬如話今季用咗4000万買咗三個人啦，麥希達恩啦、奧巴美揚同埋帕帕斯特夫普魯斯啦，即係前中後都各買一㗎啦。其實呢三個人你哋覺得合唔合格，或者係交唔交翻出個水準 咧？如果以今年咁嘅後防傷兵程度，帕帕斯特夫先係完全係直情係雷霆救兵啦。 係啊，我覺得佢嚟到就 O K 嘅合格嘅。 你要諗下，如果佢上年嗰個替補中堅係辛坦拿嘅，如果今年再揀辛坦拿，我唔知多蒙特可以去邊。 應該會炸死咗啦！所以呢啲炸彈真係 呢個帕帕斯特夫先係買得抵嘅。但係至於奧巴米揚，其實講真， 頭會 賽嚟講，其實 第一場就連中三元啲。 哇！當年幾化威嚟到，哇！呢、這個球員買得抵，但係慢慢， 以為都冇就都比較好嘅。 德甲啊 OK 啊， 唔係上季嘅銀靴獎嚟嘅，好似係。 佢其實質素未至於太差，但係佢嗰種打法咧，似係適合喺後備入替嚟沖散對方後防入烏嗰啲咯。 因為佢個人主比較高 咯。因為佢打正選，佢又冇乜料到。同埋就係、是、都係傷兵多啦。 我覺得今年差，真係今年係差條後防先。 嗱，另一個球員，我想講一講麥希達恩啦。其實我覺得佢，我覺得佢好波嘅。即係當然利物浦當時都錯失咗佢、這個，我覺得好波嘅。咁、這個、但係佢同奧巴美揚都係有個缺點，或者即係令人覺得差少少就係咧，佢哋即係譬如奧巴美揚，其實聯賽入咗11球啦，都叫做幾好睇個成績。咁但係佢哋兩個都係對於強隊嘅時候咧，其實冇乜貨交嘅。即係譬如奧巴美揚，佢11球入面咧，其實對住前五嘅球隊啊，係冇一球喺入面包辦嘅、嗯。即係佢只係掃低啲低級嗰啲。咁其實你變咗即 係 強隊裏嘅時候得唔得咧？當然你係打聯賽，你話揾一啲球員專門喺聯賽掃嗰啲低、中下游嘅 OK 嘅。咁但係除了他之外，利文道夫斯基咪要自然就要担任爬斩上面那些人咯。 但系佢今年对拜仁都不是去到很下风，系今年分系失低啲中下游队咧，系失好多大二波，好多都是去到临尾一分钟先嚟输嘅，同埋后姆斯系翻唔到嚟嘅个状态。 估唔到当年嘅后劲王多蒙特而家俾人后劲翻追翻转头， 借咗几场。 嗱咁大家觉得佢嚟紧即系联赛，当然都要争翻可能前二或者三啦，就第二位最好啦。咁但系欧联嗰度其实仲有冇得掹落去咧？其实顶住先定系点样好啲？ 16强依家对 新尼特 去到几进得几进啦。以一个球迷嚟讲，我觉得 新尼特 系啦，我觉得 新尼特喺欧洲嘅表现都唔错。 正常球队嚟讲，你应该有得打就打嘅， 打得到八强坐底嘅，但系睇抽咩度手。 即如果又抽翻， 抽曼联， 如果抽到曼联，我想睇嘅，因为呢个戏码其实我好想睇嘅。多蒙特打曼联咧，系好耐冇试过，即系 未试过打多蒙特添， 系未试过添，或者 唔 系咁，我觉得即系 OK 嘅，睇下香川真司，顺便翻去探下啲队友，睇下倾下几时回归啊嗰啲咧。 我哋想不想快啫？ 因为我哋都好希望，即系个球员有自己嘅发挥嘅空间。如果你喺曼联發揮唔到或者冇機會嘅，我覺得其實好浪費。尤其是香川真司今年先至24、25歲，即係咁當打，我覺得唔好浪費咗啲人啦。有時候如果唔夾隊波嘅話， 頭先你話多蒙特仲有一樣嘢要做嘅，就係要開始揾人代替利雲道夫斯基嘅位啦。因為呢個箭頭位一肯定走硬㗎啦。究竟揾邊個呢？即系我帮高普楼， 因为 暂时 咧佢而家就话落实季尾落实咗咧，就签咗新特兰嘅始东元，而家佢又系效力紧奥格斯堡。 哇，始东元， 我觉得呢个差啲， 唔系即系唔系话差啲嘅，因为佢其实系喺 打得 夹咧系几顺嘅， 都系嗰句屈得夹嘅嚟，其实可以用，免费唔使钱。 但你话要佢担大旗做正选又未必， 即系或者你要试紧咯，即系其实你签得佢翻嚟都系有 高普楼 迪斯高，迪斯高啱曬。 你知道你話杜夫斯基？ 我之前前過迪斯高，其實我覺得迪斯高 O、OK, K， 因為迪斯高喺曼城又唔係必然正選， 會搞明白。唔係揀個窄，即係你會覺得佢係二線嘅，慢慢操上。總之，你話杜夫斯基都係咁樣俾佢操。 唔係，我俾你揀迪斯高都好啦。多蒙特俾唔俾得以前先？ 人工已經俾唔俾 得？唔係，同埋高普係興嗰啲咧，平平地收翻嚟之後慢慢成才噶嘛。 同文佳一樣。 兩個都有開始 上嘅， 唔係咁正常嘅，因為多蒙特 阿仙奴球迷要讚下雲家，我明。 記得多蒙特經歷過真係爭啲破產嘅經歷㗎，即係真係啦。所以經過嗰次之後咧，其實佢已經好小心，即係搞好曬由底做翻起㗎啦。 咁另外前線問題啦，咁其實中堅問題都有問題啦。 咁其實 蘇寶迪出翻嚟，下一季出翻嚟嘅狀態點都 咁咪到時先算㗎啦，第二 唔可以再諗㗎啦。 同埋即係逐個問題咯，多蒙特嘅主力係不停被刮走㗎嘛。 嚇，萊斯能留得住咧？ 都已經能留得住，應該問題嚟㗎啦。 萊斯能 留得住啊？ 萊斯我最驚佢由佢拜仁啫。 係咯，係咯，就係如果今季即係多蒙特 keep 住都可能第二、第三，歐聯又可能八強或者十六強出埋局嘅話，其實呢班球員都隨時走㗎咯。即是你要换第二阵回来再冚过看看可不可以谷得起那队波的有时候。即是可能主力走两三个不出奇其实。 哦咁以高普的執教水 准。我对高普有信心的。 我就不怀疑 的。咁我想多蒙特其实就即是仲有叫做约摸半季时间可以继续观察啦。咁啱啱头先讲到话即是多蒙特曾经经历过破产几乎。其实我觉得有样嘢我之前睇过一个报道讲德甲那边的作兴奋呢其实都几值得其他球会即借鉴啦。因为我睇过话原来佢哋而家德甲那边呢即唔单止甲组啊月组都系呢佢哋个足总系要一定要限制每一队球队即甲月组都系啦。一定一定一定要 系 每年要畀三百几十万嚟做一个兴奋嘅培育㗎嘛。我觉得呢样嘢系即英超球队啦甚至乎都要慢慢做翻多啲青訓，先令到成個聯賽做得好嘛。 德國慘痛嘅經歷啊嘛，大佬曾經試過青黃不接期。 所以幾緊要咧？尤其是佢話近排即係德國嗰邊甚至從中超中國嗰邊都傾緊合作啦，話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幫中國搞起啲青訓咧，因為即係約摸十年計劃，其實我覺得唔過分啦。 十年 啦。你當年搞小豬藍帽嗰集都要五年才出到嚟啦，其實而家搞差不多啦。如果唔係你中國足球永遠都係一沉。 小豬藍帽同埋普杜斯基是叫做第一屆畢業生啦，係當年即係重新出發嘅德甲嘅青訓啦。 但未去到人才仔仔嘅階段嘅。 但當時其實後面已經有好多批係準備細走，好似而家德甲德國隊嗰班啊，即 係斯 成扎年輕人，其實德國嘅青訓真係好厲害。 所以你話如果第時中國真搞得起咧，中超隨時都成為一個好受歡迎嘅聯賽。 聽住先。 嗱點解要拉到嚟話最受歡迎聯賽呢？因為我哋啱啱嗱，可真係講一講呢一個報道，就係話啱啱近日啦，就中國嗰邊就發起咗一個即係個叫調查啦，就話而家喺中國球迷入面咧，最中意邊啲國家隊啊，或者中意邊啲球隊咧，甚至邊啲聯賽咧？咁聯賽就好正常，就英超啦，球隊咧就以往都係曼聯第一嘅，咁今季咧就變咗阿仙奴第一啦。咁德國隊亦都成為咗大家最中意。 曼聯跌咗落嚟嘅， 點解咧？ 因為阿仙奴升咗上嚟咯，我諗有好多球迷有好多人分析就話其實點解會阿仙奴成為最受歡迎呢？除咗今季踢得好之外咧，其實因為近呢幾年其實德國踢得越嚟越好啦，亦都越嚟越多好嘅球員出到嚟啦。咁阿仙奴而家有奧斯爾啦，加盟成為咗新寵兒啦，普杜斯基啦，梅地薩卡都係德國隊嘅主力球員嘅，咁令到都自然多咗球員中意兩隊波啦。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原因之一嚟嘅。咁大家覺得即係而家。即係仲有譬如話有啲球迷有接近一半嘅受訪者覺得英超係最受歡迎嘅聯賽啦，我覺得呢個無可置疑啦，知英超就度度都有播噶啦，加上其實亞洲區咧，即時間夾得最靚啊！我哋睇英超都係最舒服啦，七點幾八點嗰啲時間就最 fit 嘅，比起其他聯賽就可能西甲嗰啲，我哋而家其實西甲都開始慢慢去迎合翻亞洲咯，可能十一點波都踢啦，咁啊唔使成日都三四點先睇啦，咁啊不過我自己覺得咧，就大家可以睇多啲德甲噶啦。其實依家德甲都時間同英超其實差唔多，可能差半個鐘。 一直都一樣。 係啦，係啦，即係可能，因為其實我見到我哋可能聽眾好多時留言咧，都係講翻英超多。其實大家可以留意翻多啲德甲啦。 其實 我好睇嘅德甲。 好就禮拜五晚都仲有多一場波睇添啊！ 我哋陣間呢度完咗之後，兩三點又有波睇 啊！ 不過話辛苦啲，不過 就 辛苦啲。係啊，咁啊嗱。即係留翻俾阿峰哥，你覺得嗱，因為你聽晚就會利物浦對阿仙奴啦，你覺得而家點樣睇咧呢場波？我哋單刀直入， 一人一邊啦，嗱自己搞掂佢啦，兩個擦掂佢啦，係我褪開先。 我好理性嘅， 我都話你唔好話我唔理性先。 但係呢個冇標住話邊個理性唔理性嘅，你放心先。 太理性又唔係咁好，但唔理性咧又好容易嘈交咁樣。 嗱咁緊要，我哋會放火 嘅。我自己一定係撐， 嘈 交即係撐外隊啦。 我點都係撐外隊嘅，但係我更加期望呢場波就係咧，因為我哋嘅 SAS。點樣 可以？你 又係呢個組合，蘇亞雷斯加斯多列治， 點樣可以打到你哋嗰兩隊中堅呢？因為梅迪薩卡同哥斯尼呢兩個中堅合作咧， 仲未輸過嘅。 係、我記得季初嘅時候咧，因為大家記得同大家一齊即係回帶啦。其實首循環嘅時候咧，阿仙奴就主場2-0贏利物浦嘅。咁啊，當其實我記得仲諗緊咧話，其實你阿仙奴嗰隊中堅啊，或者成條後防線啦，掹唔掹得住蘇亞雷斯咧？即係我自己有啲懷疑嘅。 其實掹唔住。係 啦，我記得睇翻成場波，雖然話S and S 係嘛， 呢度 雖然入唔到波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對於阿仙奴威脅有嘅，只不過係真係差少少，可能擦柱入唔到嘅。 嗰場波咧，利物浦咧就有排錯陣嘅3-2嘅漏洞。 啊，又係， 又係三比仔，又係三比仔。 呢個好抵鬧嘅， 我同三比仔都鬧過噶啦。嗰場波嗰個漏洞係好大嘅， 都係咁樣鬧嘅。 因為佢一嚟出思索高，一嚟打3-2就已經瀨嘢啦。 嗱呢場咧，公道啲嚟講咧，我都和波最合理嘅。 好作為一個支持阿仙奴球迷，可以和都收火，都要贏。 哇，合理啫！我加上愛隊贏啦， 愛隊一定梗係撐愛隊贏嘅。不過我只係想場波更加好睇，就係即係我哋嗰三個進攻球員加埋史端寧啦，三個點樣對你阿仙奴嘅防線啫？ 但利物浦都有隱憂喎。 又抽下水先。 你嘅後防線隔完裝咗艾加都傷咗， 沙高都出唔到， 已經傷咗好耐噶啦。 係啊，唔記咗啲人嚟。 你仲出高盧托尼？ 有邊個揀啊？ 仲俾佢三架華哥回傳？ 有邊個揀啊？仲記得翻高盧托尼同埋史基泰爾咯？ 唔係，其實我哋又唔好話應該個別地放大一啲球員嘅錯誤，因為其實任何球員都有機會錯誤。你我唔相信梅迪沙卡冇試過有錯誤，哥斯尼冇錯誤。嗱，話俾你聽，俾人發都成才呢兩個。 咩成龍之後講啦咩？犯咗男人都會犯嘅錯。 即系我觉得利物浦而家系即系佢哋又一月又买唔到人啦，咁人又唔多。 临门一脚俾人挑起咗， 咁可以做沙拿咯，沙拿就俾车路士抢劫咗啦。咁其实 又切唔到啦， 系啊，因为过唔到 沙拿要嘅， 过唔到数， 过唔到数。咁而家可以做嘅就系、是。入翻及地裝打啦，咁防線其實係唔穩陣嘅。 同埋你中場咧，中場定咗盧卡斯冇咗啦。 中場冇盧卡斯， 點頂住我哋暫時三？ 其實我真係，如果我即係我係利物浦迷，我只係想佢 打好啲啦， 以攻為守咯，就靠前面嗰三個打嘅啫。 係啊，有波傳俾佢哋三個，其實蘇七嗰啲自己會扮入去噶啦。 我雖然唔係想放大某個球員，不過我唔想見到斯索高咯。我寧願用法拿根啊，咁如果係。 但係因為你諗下，莊信都冇啦，咁唯有法拿根打後邊嘅啫。 馬田基利 咯，真係佢睇下羅嘅 質。其實數得出嘅都用曬㗎啦，利物浦而家。 其實已經。 喂，咁但係阿仙奴其實都有傷兵喎，費明利仲停緊賽啦。咁其實一路停咗幾場嘅，即係藍斯啊、韋斯啊呢啲一路都 冇 出。喂，和仔又一路。已經收咗 lift 嘅啦。 其實佢仲出張伯倫打防中，我都好開啲驚。 維斯啊， 我驚佢控制唔到中場。 喂，可能雲加又用阿張伯倫又打翻中路都唔定。 我覺得佢一個控制性中場嚟講，有 佢傳波大，佢傳波 會比較，因為由阿迪就做防守，拍張伯倫，其實應該個壓力唔會話相對大。因為其實你今次我怎睇啦，利物浦。如果今日個中場係擺謝拉特同軒達神為中間嗰個中軸咧，其實呢一隊中場咧係比較需要叫勤力嗰類啦。咁其實可能謝拉特位數放下一啲，可能係最多係佢硬淨。但係可能咧如果你講控制中場度，我相信阿仙奴嗰個中場控制會比較好。即係相信啦，就算你藍斯傷咗啦，你有 加蘇拉， 即係你就算放中場嗰位嘅，即係你換咗阿張伯倫啊、韋舒亞同埋你艾迪达啦，呢三个中场可以控制得好嘅话咧，其实唔难睇。因为你谂下，阿仙奴今年对技术型嘅中场对碰嘅时候咧，阿仙奴系占优， 输亲都系输俾啲中场压度好高咯。 阿仙奴嘅波，其实我都预计到佢哋位中场系踩波多啲噶啦。咁我利物浦可以应付嘅就系、是。搶到個波之後，交俾前面三個 打反擊 都冇咩可以做。 咁即係而家最黃金嘅中場戰鬥最強勁嘅前鋒組合啦。 其實都係嘅。咁 我覺得最強勁嗰啲係就上個禮拜呢個車路士打曼城嗰個攻同咩矛盾盾嗰啲 矛盾之。 不過阿仙奴有樣我關心嘅就係雲加究竟會點樣擺啲專注力呢場波咯？因為嚟緊就好多場硬仗。 係因為 會唔會去盡咧？如果去盡嘅係用，其實佢手頭上用嘅兵都。 唔多嘅話先咯，咁會唔會用盡咗佢哋咧？ 心態上雲家就唔會留啦。 因為你話如果 點樣用啦？ 魔鬼佢去盡㗎啦， 再打多次輸咗唔？ 因為阿仙奴其實我覺得今季嚟講聯賽算係幾穩定啦，咁但係往往對於強強對壘嘅時候，可能就差啲嘅。咁當然對利物浦上次贏咗2-0嘅，咁但係嚟緊頭先大家講過話魔鬼賽程嘅時候，你點樣取捨？即係你冇理由話阿迪達哇連啃幾場喎，其實佢唔掂。 阿仙奴都冇計，都係地 冇計啦。咁啊，今日有登分。 嗱呢個咧就可能呢個咧就可能係一個。喂，我其實我頭先睇個傷病名單咧，我諗起一個人啱啱阿迪亞比，其實佢呢個人咧點解唞咁耐嘅？ 佢仲未出翻翻 我 層。 我其實一度唔記得咗呢個人，究竟佢而家係點 咧？佢有傳話三月可以。 哇！又出嚟踢一陣又停翻嗰啲啊，又 只係講過佢唔係好適合踢英超，即係可能佢 唔好適合踢波啊嘛。 唔係，佢嗰種踢法係技術型嘅，但係如果你要佢一啲硬淨嘅，不過你反而睇佢有時喺歐聯踢會好過踢聯賽，始終因為嗰個強度同埋個強度係唔同。 當年曾經傳過係新偉拉嘅呢個， 即係唔係你諗下佢完全係新偉拉，但係佢踢法咧係打到好前，所以你同嗰個踢法。 切攻擊中場反而仲睇得好啲， 係啊， 同埋迪亞比，你雖然睇佢好似大大份份咁，其實 佢都幾 佢睇價其實好簽售。 唔係有時真係有啲可能啲咩因果嗰啲啊。我記得當年咧咪呢個酋長杯四個賽咧，就係、是、夾斷咗阿史尼達隻腳噶嘛。結果而家就不斷傷不斷傷， 只係嗰次意外嚟嘅啫。 係啊，意外即係有時真係咁啱得咁巧 啦。嗰次真係意外。 嗱咁今日嗱，其實阿仙奴對利物浦咧，聽晚應該就係早場嚟嘅8:09啊嘛。咁大家可以有啲 friend 出嚟花生蟹，好似我咁樣食下花生啦，或者好似佢哋肉緊啲咧，係咪好似阿仙奴方面都有一個活動會一齊睇波喎？ 嚇，睇個 party 啊！ 我記得牛奶仔話問我去唔去踩下場 啊？你去啊？ 我都唔夠膽。 你去啦！ 我驚你嗱，外咗富咸會唔會擔心啲啊？ 係啦，喂，講明先嚇嗱。你富咸贏咗你啊！你唔該，你呢個禮拜要改名啊！唔係富咸仔啊！ 我唔單止改名，我直情唔出現嘅應該，因為輸波我就會唔出現。 你贏波同輸波都唔出現㗎啦，仲好講？ 唔係贏波就 有幾耐冇見過你紅魔仔？ 唔係過年，今年咪出間鋪頭咯。 唉，新年一年出鋪頭啦。 唔係因為我成日見到有觀眾留言話咩，見到我期待我輸波復出咁樣咧。其實我唔係成日休息嘅啫，唔會點樣復出嘅。 唔係好似安妮咁樣嗱，表現得唔好，我自己去過目，去自己去過台灣 去反省一下， 反省啊，自我反省一下先。 佢反省到去台灣啦，而家 係啦， 放佢為咗放天燈祈求利物浦奪冠咯。 啊，唔係仲有咪加埋羅馬，不過。燒咗 。我都要問一問安爺，佢即係反省完未咧？希望下個禮拜都可以見得到佢啦。 我都好耐冇見過佢啦。 應該會見到佢嘅。 如果冇手信嘅話咧，就冇翻。 哎呀，我身家 唔係。如果冇手信嘅話，就要再反省多次先。 仲益佢？冇搞錯啊！仲益佢？ 仲去台灣啊？ 咪咯。 咩啊？喂，都要錢噶嘛，得咪帶埋我去咯 ？OK 嘅，我哋一齊逃難咁樣。我都覺得做得麻麻啲，我都要反省一下。大家有興趣都一齊去反省。 喂，你反省嘅時候啊，喺度打緊足球 game， 我成日都見你喺度 upgrade 下啲人，喂換人啊！阿松有冇可以仲換俾我啊？ 嗱，阿松講緊呢個創造球會啦，呢排好多我呢排身邊好多朋友都有玩喎。 有電喎。 咁啊，喂，嗱，我覺得嗱呢個認真嘅新年咧，我覺得有啲嘢都要送下禮咁樣嘅。其實我嗱我唔介意新年我送禮，我可以送出一個細手好冇球王級朗拿甸奴可以送俾大家。抽獎又好乜都好，當一個馬年即係行個大運咁樣。 咁又搞翻個問 題。阿松都要送，嗱，我覺得即係阿松玩得仲瘋狂過我，話你聽。 冇啊，即係富留佢咯。 太富留，嗱真係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我就係呢個 iOS 用家。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喺我哋今晚節目 post 嗰度咧，即係留個言啊，又俾個 like 啊，咁啊 share 出去，咁再講低即係你個邀請碼咁樣，可能睇下有冇機會送到俾你啦。咁啊，今日嚟到呢度先啦，都有少少 overrun 啦。咁啊，禮拜一就同大家即係花生下，究竟阿仙奴贏定係呢個利物浦贏？ 同埋曼聯 咧， 曼聯如果輸波咧就唔見到我。 我唔理啊，我見到你啊。 唔係紅魔仔嗰個禮拜變富鹹仔啫，突然間。 富鹹仔 新主持要出現㗎啦。 係啦，有個富鹹仔喺度啊，買件富鹹俾佢又點話啫？我哋 嗱，你話㗎。係 淘寶俾你啫嘛。 好，我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